攻读德训篇第51章，希腊之子耶稣的祈祷。上主君王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赞美你，天主我的救主，我要称扬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我的保护者，我的救助者。你救了我的肉身，免于丧亡，脱离诬告者唇舌的圈套和捏造谎言的嘴唇。在围困我的人前，你做了我的援助，拯救了我。因你的大慈大悲和大名，你救我脱离了那些向我咆哮、准备吞噬我的人。救我脱离了谋害我生命者的手和我所受的各种灾难，使我脱离了环绕我的巨蜥热火，我在火中却没有烧伤，使我脱离了阴府的最深处，摆脱不洁的唇舌和谎言，就是使我在君王前脱离诬告我的不义口舌。我的灵魂已临近死亡，我的生命已接近地狱的边缘，但你却拯救了我。这些困难从各方面包围了我，却没有一个人前来援助。我期待有人来辅助，却没有一个人。上主啊，当时我想起了你的仁慈和你昔日的作为。上主啊，因为你救助期待你的人，救他们摆脱了仇敌的手。我从地上高声恳求，求你救我脱免死亡。上主，你是我的父，我呼求了你，求你在我危难之日不要离弃我。在骄傲人得势之时，不要使我孤立无援。我要时常赞美你的名号，我要知恩的歌颂你的名号，因为你俯听了我的祈祷，因为你救我免于丧亡，在不幸之时拯救了我。因此我要感谢你，颂扬你，赞美上主的名号。当我年轻时，在出外旅行以前，我公开以祈祷来寻求智慧。我曾在圣殿前恳求过智慧，对智慧我要寻求到底，因为它的花开得有如成熟的葡萄。我的心喜悦智慧，我的脚总踏在正直的路上。自我青年时，我就到处追求它，我稍微侧耳倾听就接受了它，为我自己找到许多教训，因了它我得到许多利益。对那赐给我智慧的，我要光荣他，因为我已决定要实行智慧的事，热心行善，我绝不会蒙羞。为着他，我的灵魂曾经奋斗过，我在遵行法律上无微不至，我高举我的双手哀哭我没有认识他。我曾使我的心灵向往着他，因了纯洁，我终于找到了他。我从开始就专心注意他，因此我绝不会被他遗弃。为寻求他，我五内不安。我现在得到了他，无意获得了至宝。上主给了我唇舌当作我的酬报，我要用它来赞美上主。未受教训的人，请你们接近我，祝 宿在我的学校里。你们说吧，你们的灵魂既然很渴，为什么你们还缺少这些知识？我已开口讲学，你们可以学得智慧，而不用花钱。你们的景象要屈服在他的管辖之下，你们的灵魂应接受训练，因为他为寻找他的人原来很近，心灵向往他的人必能找着他。你们亲眼看一看吧，我劳苦不多，却获得了最大的安宁。为获得学识，你们固然要花费许多银钱，但有了学识以后，必获得更多的金钱。你们的灵魂要喜乐于天主的仁慈，你们绝不会因赞美他而蒙羞受辱。你们要及时工作，到了时候，他必要给你们报酬。